第二个就是发自真心的喜欢别人，掌握了这两点，肯定能赢得很多人的喜欢，尽管试试看吧。 心里面。 之前看了一则新闻，有一对初恋情侣分手了60年之后，意外地成为了邻居。84岁的罗恩和79岁的露丝，在60年之后意外重逢，重拾爱意。两个人9月8号举行了婚礼。60年前，罗恩因为追寻演员梦想离开了露丝，两个人后来从来没有见过面。露丝说，那一些罗恩送的情人节贺卡，他留了很长的时间，放在小宝盒当中，不时都会翻看一下。罗恩说，我从来没有这么幸福过。其实最远的距离不是地域，不是时间，而是两个人的性格、价值观。合适的人是没有距离的，有缘分的人怎么走都不会散。 这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。想你是你在天边，想你是你在眼前，想你是你在脑海，想是你在心田。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缘，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。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旁，从未走远。生你爱情故事不会再够 每个人都是一个孤独的星球，有时候会出现星星，有时候星星不会出现。夜空里很黑，很宁静，但是我知道你不会害怕。小王子当中的一段话说，如果你说你在下午四点来，从三点开始我就开始感觉很快乐，时间越临近我就越来越感到快乐。希望生命当中你也可以遇到一个让你觉得如此欣喜、如此期待、如此雀跃的人。 心里伪装的自己看起来

足永远好的歌已背诵。 现在众生用最真合作细唱这首歌，永不会分浪与身，令这纷纷歌弹真。用好歌换你心，锐意献唱最好歌，允使世界兴奋。韵律和我，韵律和我，韵律和我。 希望你伤心的时候有人为你分担难过，希望你开心的时候也有人分享你的得意，希望你骄傲的时候也有人把你点醒。当你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孤身前行，你就会觉得生活很幸福。一定要记得，身边的人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小事。 终于路过你不止一次提起的父辈们叫家乡的城，像许多拆了又盖的老地方，已无从追溯他当年的模样。无所事事的男人啊，在台阶上坐着，终于隐没在老城，挣扎着亮起的灯光。你没见过这儿起高楼吧，他们用老砖砌了新城墙，若是有人用乡音唤你，你会不晓得回头吧。有一天若你真的如愿回来，我猜想你会跟我一样，对记忆里的故乡有更多憧憬渴望。你这没回过的故乡，风往北吹，人们在广场虚掷时光，台酒桌就横在路上，素颜却热情的招牌，灯红的酒家。你出生前的1955年，这地方起了新的名，姑娘们那时啊，正当貌美如花。想想电视里放着京剧，经历的一句婉转念白，我正在思念与你，不想你就回来了，不想你就回来了。 知道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人，是喜欢兴趣和你一样的人，可以两个人一起开心，追求一个类型的剧，都喜欢做一样的运动，还是喜欢那一些兴趣爱好和性格跟你完全不一样的人，可以让彼此体验之前从来没有涉及过的世界呢？都说爱是一门技术，是需要学习的。如果你想拥有一段健康的关系的话，你终究有一天会认识到，你的爱情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因为爱的语言只有一种，就是真诚地去关爱对方。很土，但是非常的不容易，听起来很俗，但这样比较接近幸福。 有预备别离，只想永远好天气。但谢谢现在互相都不讨厌，陪情人时候甚至也会致电，无言时谈论没相干的影片，偏不要见面。想起识于一九几几，当天跟你怎么一起，得到欢喜始终得不到你，只得最爱的知己。但谢谢现在大家不需恋爱，彷徨时为下伴侣也要致电，还承认大家样子一早改变，因此怕相见。谁能避免相识相识，但离别是否这样可畏？太多恋爱曾铭心刻骨，未及得到那位。啊，谁还害怕爱昧关系，人言 每天都会面对很多的事情，面对很多的人事物，其实很多生活当中的问题是不会消失的，而且他们还会持续的出现。成长就是渐渐的超越这一些问题，以前看作是大问题的，只是慢慢被当做了小问题，后来甚至觉得他们根本不是问题。事情本身没有改变，而是你改变了，你变强了而已。 声回荡在竹林间，千山外江湖边，月光纵横，云掠过山影的背脊，他冷眼看繁华乱，掷地无声。 唱一曲出山的歌谣，唱海一声笑，万籁俱寂，风萧萧，日落潮退去，天地生太极。 剑在手心坠落，雨漂泊，林不是万里独行的脚印。云关外天苍苍，夜茫茫，吹不散那陌深处的背影。 君不解，只顾出征的男儿，有几个着了寒气？一个个失了否，一去深藏身于